炸 炸 叉 叉 摘 摘 拆 拆 斩 斩 铲 铲 掌 掌 厂 厂 这 这 撤 撤 追 追 吹 吹 准 准 蠢 蠢 中 中 冲 冲 捉 捉 戳 戳 周 周 抽 抽